亲爱的主，你自己的众百姓再次来到你面前，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荣耀的同在。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慎重与你相会的时刻，能够明白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用合一的方式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名求，阿们。当基督徒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感谢神，神赐下许多恩典的途径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经常讲到基督徒成长有两个永远不变的法宝，就是读经和祷告，这个大家非常清楚。上个主日也告诉大家，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无论在主日讲台的传讲、主日学的教导和小组里面查经这样的聚会，还有个人默想的时刻，都是围绕神自己的话语。那我们常常一直在实践，但是却被忽视，在教导上不太常听到的，就是圣餐或者圣礼。圣礼包括洗礼，还有主餐，刚才大家一起进行的。那今天我们主要集中在圣餐，来看看圣经的教导，以及明白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施行，来领受圣餐。第一个是知道为什么要领圣餐，就圣餐的意义。那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如何，或者说领受圣餐的规矩。我们常常忽视在上帝的同在中间那种与他关系如何与神相处这样的经验，其中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学习，就是在主餐的时刻。在主餐中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从23节到32节，这里保罗从主耶稣那里领受，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领受，都告诉我们应该何以的方式来纪念主。再下一页，那再首先来思想圣餐，施行圣餐的意义。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集中，大家读完了都不会忘记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当饼和杯两次耶稣都提到说应该怎么样，为的是纪念我。大家看前面这地方，我们桌前这地方也是为主餐用的， In remembrance of me，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他。所以圣餐或者主餐，他属神的儿女永远不会忘记的一点，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纪念他。那到底我们纪念他什么呢？我想纪念他很多事情，在世上所他的道成肉身，他在世上行的神迹，他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是纪念的中心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为我们受死。如果主没有为我们受死，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都是徒然的。当然他为我们受死，以大能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主餐特别集中在他为我们受死这件事情上。所以当神的儿女来到圣所，特别在主日的时候，特别在领圣餐的时刻，是一个非常慎重的，是好像用我们不恰当的比喻，我们文化里面去纪念祖先，那些为你行的那些上行的祖先离开的世界。中国人很喜欢纪念祖先的，祭祖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传统，甚至也引发以前曾经跟教廷天主教产生祭祖的问题，跟信仰上出现冲突。我们祭祖到了一个好像拜祖先的地步。所以对于华人的基督徒来说，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是一个祭祖的文化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要去拜我们祖先，把它当作神明，把它当作护佑我们后代的，那些不要这样做了。但是可以纪念祖先在我们身上的美德，我们的父母，过世的父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可以纪念他，但是不是去拜他，好像神明一样来拜他。但是对这样的一个充满祭祖、尊重祖先的文化里面，我们应该很合宜的学会如何 来纪念我们主为我们死。但是我们不是按照文化的方式，不是按照民族传承的方式，乃是按照神所教导的。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实行圣礼的时候，它是按照圣经来实行圣礼，不是按照文化的传统，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圣经这地方第一句话就从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保罗不是自己发明的，是从主领受的。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记载了耶稣提到领主餐的事情。那主餐要不要继续下去呢？还是说耶稣当年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没有了呢？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要继续下去，为的是纪念他。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刚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不太理解耶稣说为的是纪念他什么意思。我觉得一个人怎么会要我们去纪念他呢？难道他离开的时候怕我们忘记他的吗？你有没有朋友分开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别忘了我啊，别忘了我。你出国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讲？你到美国去了，很可能是将来是不是升官，可能发财哈，你可能是科学上有造诣，很可能是有影响力的人的啊，别忘了我。朋友们可能会这样跟你说。但是人说不要忘记他的时候，跟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忘了他不一样的。人忘了他可能要一种友谊在那里，不想跟你断了关系。但是主耶稣说为的是纪念他的时候，原是为我们的益处，不是他需要我们来想念他。连神当我们去荣耀他的时候，都不是为了我，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对他的称谢赞美不增加他任何东西，我们对他的纪念也不增加主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对他的赞美却明白我们生命的方向，终极的目标。我们对主的纪念确实对我们灵性有极深的益处，所以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灵性，我们生命是他所救赎的，不但他创造，他也救赎我们。所以主餐的时候特别纪念主为我们死。主餐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有一段间隔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困惑，也不多人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办。当很好的音乐帮助我们来默想神，那段时间其实你在等着饼和杯派到你手里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大部分弟兄姊妹做得非常好，安静低头在主面前。你可以为过去一个月当中求圣灵光照哪些地需要认罪的，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提。但是重要的是集中在主耶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苦，来思念他。我们这样一个败坏的罪人，竟然我们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他走过了十字架的路，他所负伤的，他所受的鞭伤，他所流的血，他的钉痕的时候，这些都是那一刻可能有两三分钟非常美好的默想的时刻。我们跟天主教很多教义上有分歧，但是天主教所做的有一件事情不只是一件哈，他在对主的死的纪念还有他社会关怀是非常非常好的。天主教对主耶稣的死的思念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参考的。我跟大家讲过，我跟师母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附近有天主教的修道院，也是神学院，我们到那里去，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圣殿圣所在里面，你一进去你就发现你的脚很难很轻忽很随便。他的设计帮助我们知道这地方是个很神圣的地方，你要放慢你的脚步，因为周围一个墙边上挂了有一幅一幅的画，里面是十字架路，十字架路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怎么样的一步步为我们钉死。那些默想对我们灵性有很深的益处的，特别当我们在侍奉里面与人相处，心灵里面有重担的时候，你到那里慢慢的走，一幅一画在那里思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重担一下就轻省了。你知道我们所受的真的跟我们的主一点一点都不能比较，不但是我们的担子变轻省了，我相信那样的一种灵性的经验，默想主为我们受死这样的经验 对我们心灵有很大的滋润，而且相信主也很喜悦。复活的主在天上一定喜悦，因为他吩咐我们要纪念他。这地方耶稣那天在最后的月界晚餐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很多地方老一辈传道人都说叫拨开，后来有人上一周有人争论拨还是掰，冠安弟兄读拨，我读掰，都可以啊，多音字。你要在中国家庭教会传统里面待几十年，你就会读拨饼，你要是在北美的话呢，就会读掰饼，都是很好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地方耶稣饼和杯很大的一个神学的论题，我今天不会讲很多，倒是跟大家提一提。这是我的身体，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到底这个是 This is my body is 这个到底指什么。大家不要看这个很小的哈圣礼好像不是很重要，对那些重圣礼的教会，就像天主教，就像圣公会，就像路德宗，这些都成为很大神学争论的问题。这为什么很大神学争论呢？因为圣礼是信徒与神很亲密关系的，就好像结婚的时候布置新房，那里面是个 很神圣很美好 的地方，然后布置的时候有人就吵架了，啊，应该怎么布置，那样布置，这样布置。所以天主教传统的天主教认为，当圣职人员神父祝福的时候，那个饼和杯就已经变成饼变成耶稣的身体，肉身的身体，杯就变成杯，就是指杯里面的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已经变成耶稣的宝血。所以你看天主教里面，他格外的有一次路德在领主餐的时候不小心杯洒在地上了，他就趴下去吸，因为这是主的血啊。当然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够慎重，倒多了起来就好像就倒掉了。我知道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很好，每次倒我们那时候人还不太多，现在人多一些，就剩下很多，他就说牧师啊，请你喝掉。好在是葡萄汁，要是葡萄酒的话，我每周那个每一个月就要醉一次，这是很敬畏神哈。这个姐妹觉得就不能随便倒掉了，那请牧师都喝掉。现在我们还剩下一小杯，感谢主。这是一个天主教传统里面这样的。那路德宗就是我们知道路德新教的改革，但路德身上在圣礼的事情上，他有很圣餐的观点上跟天主教很接近，但是路德不认为这已经变成神职人员祷告以后就变成饼，耶稣的身体，饼变成耶稣的身体，杯变成杯中的葡萄汁变成耶稣的宝血，他说没有改变。但是呢，耶稣基督会他的身体，肉身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就会同在在里面。他说就像太阳就像铁烧热的时候，里面的热跟铁已经融在一起了，所以不能分开的，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路德宗里面也是非常强调，在主餐的时刻，主耶稣身体和他的宝血就在饼和杯中间，所以你看他们也是格外的慎重。那另外一个是改革宗，改革宗就是从加尔文，路德加尔文之后，改革宗里面的神学非常强调饼和杯耶稣基督属灵的同在。他说耶稣的肉身和他的血不在饼和杯中间，但是属灵 spiritually 他在那里 present 在那里，在里面。那加尔文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它热可以到我们地球上来，我们可以感觉到，但是太阳并没有到地球上来。所以这改革宗的观点也是许多虔诚的改革宗的信徒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用这种特别领受主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他身体虽然不是直接的那个复活的肉身并没有到饼里面去，他的宝血没有在，但是他属灵同在在我们中间， 这是改革中的观点。那另外一种是池云里，也是宗教改革家，他提出是一个纪念。他说耶稣也没有同在里面，饼和杯 都不在，他的血和身体都不在里面，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纪念他，只是为了纪念，单纯的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所以今天多半的教会都采用慈云里的观点，我们福音派的许多教会，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忽视改革中弟兄姊妹的理解，我想那里非常好的来看圣灵可以借这样的时刻来帮助我们在饼和杯中间来经历主。所以你要问牧师我个人的观点在哪里，我倾向于在改革中和慈云里之间，我也不完全说只是纪念而已，完全这个时候跟平时都一样的，但是我深信复活的主会有特别在他的百姓心灵在那里等候他与他相遇的时刻，圣灵会做特别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许多这些敬畏神的人在历史历代中间有很多观点，但最主要的四个观点来理解到底这是我的身体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到底中间是怎么理解的。但是无论是怎样的理解，我想有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非常慎重的来到主的杯主的饼来到他面前，然后在那里你期待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与我们的主复活的主有亲密的灵交，在灵里面相交。这个灵里面相交就是灵里面的团契，有一个英文词翻译非常好， communion。 communion 就是一种很深的亲密的交通。我看到老一辈的传道人经常说在主里面交通这个词，交通 communion 就是灵里面相通的意思。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知道主复活的主在那里，圣灵也帮助我们在主餐的时刻我们与他有亲密的相交。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每次主餐的时候很慎重来到主面前，在那里纪念他，默想他为我们受死，这是对我们灵性真的是有益处。所以忘记了就是一种背叛，当我们忘记主为我们做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背叛了他。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一会儿我们可能提有多少次啊，一个月一次啊，每周一次啊，以前或者以前出来教会很可能每天都有，所以频率我们自己在我们在考量在商量，但是这个经意不要忘记，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纪念他，第二个方面是信徒之间彼此的相交或者团契。你看前面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那里，保罗提到主餐的原因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那时候有个爱宴在一起，那有人就富人就大吃大喝，可能酒肉都带来了，然后穷人可能连馒头都吃不上，所以在那里就觉得富人在那里坐在一起，他们结党在一起，然后吃的时候都可能喝醉了酒，然后穷人肚子都饥饿，所以临主餐的时候却成为一个结党炫耀嫉妒这样的一种甚至伤害别人的良心这样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样的时刻当中他说，你们其实你主餐不是蒙主喜悦的，你们是自取领罪的，主厌弃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中间，保罗教导了主餐的真理，而且之后你看从三十三节那里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所以你看前后保罗都是教导我们主餐是不忘记，当然纪念主与主亲密的相交，但是主餐也是一个属神的儿女互相团契的时候，一个 vertical 与神相交与主相交，一个 horizontal 水平的我们彼此相交。所以在主餐的时刻，我们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所以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格外要为他代祷，像我们弟兄姊妹有人动手术，有人身体软弱，有人我们都特别纪念他，因为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常常想到我们很可能没有顾念到别人的名声，我们在后面论断人，散播谣言，我们在后面毁谤别人， 那也是你的身体。我记得有个姐妹，她在后面讲了很多丈夫的坏话，后来发现别人看不起她丈夫了，后来她发现哎呦不能这样讲了，我的弟兄我的丈夫被人看不起，我也没什么好处，后来她就小心很多，希望将来拒绝杜绝，不要这样在后面讲自己的弟兄讲自己的姐妹，因为发现夫妻是一体的，我的丈夫被人看清我没什么好处。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你的肢体受伤损的时候，无论肉身还是身体，你也连在一起。这英国诗人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我们在一起，他当然诗人写得非常浪漫，他说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这样是一个诗人的语言，没有人是个孤岛。但是神的百姓基督的身体更是连在一起，耶稣讲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当一个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格外的照顾他，一个肢体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应该这个不太容易做到哈，为他高兴，与哀者同哀，与乐者同乐，这是我们一个身体里面彼此团契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我特别欣赏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的时候地方教会，他们主里面的关系很接近很亲密，他们看到礼拜主日敬拜一个人没来，就马上有人打电话，哎，今天没看到你。我以前也学习这样做，后来发现做牧师的人打电话给人压力了，有一次我打电话说弟兄没看到你的，牧师我以前都去了，就是上一周没去啊，哎呦我，哎呀，原来我给别人添压力了。后来我说弟兄姊妹组长哈，你们小组的关怀组你们打电话好吗，我也可以打，打了给人压力很大，还以为牧师要他来奉献呢。所以再次说，像聚会组弟兄姊妹不称牧师也很好，都是弟兄，免得一个人打电话来，但是带领的弟兄打电话，可能我不知道熊弟兄跟人打电话别人有没有压力，他主的仆人打电话来，哎，今天弟兄没见到你，哎呦熊弟兄给我打电话了，会不会我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一对夫妻，他有处得不太开心，他说我们坚持得很好，几年都没有跟牧师打电话的，牧师也没打电话来，哎呀原来我打电话是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一起的，所以当一个肢体软弱，当一个肢体忧伤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一个人需要，特别在小组当中你知道的，你就特别关爱他。当一个弟兄姊妹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不要嫉妒哦，那个是很难的，但是那个为他高兴。第三，期盼主的再来。为什么要领主餐呢？他说这地方说，你们每逢喝着杯，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也在纪念主耶稣还要再来。我们他在复活在天父那里，我们在这里等候他。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他还要再来的。这样的一种期盼，能够改变我们今天应该面对的苦难，面对的不顺利，面对人的各样的迫害，面对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艰难，主还要再来。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经封卷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一个真正跟主很亲密的人，他很期盼他再回来的。我常常问一些刚刚做婚前辅导快要结婚的人，我说你期盼主再来吗？你知道婚前辅导问这个问题不太合宜，对吧？但是我感谢神，有一些爱主的夫妇就说我们也期盼主来。期盼主来不是那些夫妻吵架到快要离婚的时候说，主耶稣啊你快来啊，我听到有这样的人祷告啊，主啊早点来我受不了了，那个是逃避。但是当你亲密相爱，在夫妻里面，在关系里面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还能够期盼主再来。所以有我知道师母很期盼主再来，我就很紧张，我想是我对不起他了呢，还是在会众里面做师母太累了。他很期盼主再来，他连半夜有一天天发亮，我以为是地震，他说可能主来了。哎呀，他很期盼主来，我怎么就想着地震呢？这个牧师没出息啊，这个就想到危险，可是人家想到是可能主来了。你看人在 突然间梦醒来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他的状态，所以真实状态我需要你特别带导。但是不是我羡慕的，他第一反应是哦，主耶稣要来了，他很开心啊，感谢主。我们在这里领主杯领主餐的时候，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我们也期待他复活在主那里有一天还会来，成为我们的期盼。就像那些订了婚暂时分开的那些，他期盼早日见面，早日接受进入婚礼，那种期盼成为我们的期盼。后面我们再看看有哪些规矩。所以无论何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行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人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地方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说要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要按照有 worthy manner， 要合适的合理的方式来。当我们来到主餐面前的时候，只是很轻慢的，就这只是一块面包，这只是一个葡萄汁，你这种心态喝下去是吃喝自己的罪的。或者你身上带着一种对主不敬，伤害得罪神也伤害人，没有对付了，也不要来到主餐面前。我记得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属灵长辈，中国教会的称为一个三个柱石的一个人，他在生命中间自己有跌倒，所以他很长很长时间，应该是十多年不敢领主餐。这位属灵领袖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我一直对他很敬仰也很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罪有很深的反省，可能只有主知道，连他的同工都不一定能够明白。这样的人就是非常慎重来到主面前，主餐面前，他知道自己带罪不配。但是我想如果认罪了对付了，我们还是要恢复与主的关系。但是那位前辈是我们敬重，因为他非常慎重。但是如果你跟夫妻刚刚吵架伤害，在 parking 那里面不对付进来主餐，就不要你了。或者你做了一件很得罪神的事情，你也不能领主餐。所以我们还太慎重了，在后面门口刚刚吵一架，后面喝了就坐下来，这是弟兄姊妹是万万不得的。虽然我不知道不能制止你，但是你在主面前对你的良心对你的灵性都没有帮助。在古代有皇帝，基督徒皇帝领主餐的时候，皇帝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是公开国家都知道的，结果安布鲁斯主教非常勇敢，皇帝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请你不要你圣餐，把他制止了。一个皇帝来到杯饼面前被主教拦阻了，因为他公开道德的罪没有对付，绊倒了全国不说，在主面前他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感谢神有这样的勇敢的主教制止了这个皇帝的狂妄，后来他学会谦卑，知道得罪神，当然也有政治的考量，被安布鲁斯这样德高望重的主教制止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很慎重的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真是好好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说求圣灵光照我们中间有没有得罪神伤害人的？得罪神你在主面前认了就好了，伤害人要对付的。你不要说我昨天刚刚打别人一拳，主啊你赦免我赦免我，就是不想跟他道歉，请你不要领主餐。如果那样的话，这个心态是欺骗自己的。我们说自欺欺人，但是我们不能欺主欺神，主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你伤害人了，一定要到去对付。如果那个人已经过世了没办法对付了，我想主求主怜悯。但是这个人还在你边上，这个人还在你家里，这个人还在电话微信可以到达的地方，如果你伤害了良心不安，圣灵也关照你了，你不要自欺欺人，主啊你赦免我赦免我，我就是不要跟他道歉，这是虚假的，骗自己，对你的灵性不但没有帮助，还是非常有害的。使得你长期这样做的时候，在主面前这么轻慢，你的圣灵就像冒，你的内心就像冒茧一样，以后遇到罪恶的事情 你已经慢慢慢慢习惯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饼主的杯面前，要按理要分辨自我，省察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伤害人的地方。盼望弟兄姊妹这样之后，将来会这样好好的学习这样做。领圣餐里面有很多最后结束的时候提一些可能常常问的问题，刚才提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提到了在仪式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我常常会说领圣餐的益处，那天主教认为这里面直接吃饼，主的饼主的身主的血，当然有格外的益处，主直接来喂养你。刚才讲的路德宗里面，改革宗里面也是直接耶稣基督同在那里，甚至像路德宗里面说他是耶稣基督的血跟肉都在中间，只是没有改变，那个面包只是饼和杯没有改变而已，他也是直接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所以他们认为格外的滋润喂养。那改革宗跟慈云里我们今天所守的就是按照预表性的这样的表示性的纪念，也一样的可以有灵性的益处，因为在那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面观中间享受好像亲密朋友相会这样的美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益处，得到属灵的益处。合格的主持人主餐是托付给教会的，所以应当有教会授权的人做，不是随便一个人上来。我们不是天主教的圣礼主义，必须按例的牧师来领主餐，但是教会授权的牧师不在，有其他的传道人长老执事都是可以，但是教会授权就可以。合适的领受者是刚才讲过我们是要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有些教会是基督徒就可以。那我们为什么要求是受洗的呢？是因为受洗是归入基督身体的开始。所以你会说我在心里相信好吗？就是不受洗可以不能领主餐，你要坚持的话大概我很难把你抢夺开，我们以前也这样施行过。但是我想如果你已经真相信耶稣基督了，公开受洗那些难阻可以去掉，以至于你可以坦然的来到主的桌面前。饼和杯，那如果没有饼，有些地方没有这样的葡萄汁怎么办？没有不盛产葡萄的地方，爱斯基摩人怎么办？鱼可以吗？葡萄可以吗？牛奶可以吗？神学家们探讨很多。我想能够纪念到主就好，能够纪念到主，不要在那里葡萄酒还是葡萄汁1:20还是1:25，有些教会因为这个争吵。遵守的频率，有些教会是初代教会有些记载是每周的，甚至有些每天的，在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地方教会是每个礼拜，我在杭州的时候在宁波的时候每周领，非常好，每周的下午非常敬畏神的一群人每周在那里，我们每个月一次，但是我们不要好像与主相会的次数越来越少。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个人，劳伦斯弟兄，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他是一位300多年前法国的一个修道院里面的厨师，他在圣餐中间跟主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有多年时间祷告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他来操练与神同在，这个大家都已经熟悉了。他几年时间操练与神同在，特别在主餐的时刻他非常清楚经历到主同在在他边上，他非常的安慰也非常喜乐。但是这位弟兄超越这些，他把与主同在这样的经历不只是限制在与主在桌前的时候同在，他操练在厨房里面非常吵杂，很多人同时叫他做事情，市场上菜市场上买菜非常的喧嚣，他都可以专注在与主的灵交里面。所以劳伦斯弟兄300多年来超越了他所做饭吃的好多那些修士那些神学家，很多人被人忘记了，但是这位弟兄单纯的操练与神同在这样的一种经历，300多年来不但帮助天主教新教里面很多人都受到了提醒，他一生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喜乐，后来80多岁都非常喜乐，别人问他秘诀是哪里，他说常常操练与神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圣餐圣礼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单是在一个月一次来到这里跟主很亲密，当然这次要特别在那里，但是操练每天都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有一天他还要来迎接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圣所里面，不但领受你的饼你的杯，也领受主你自己话语的教导。主要帮助在这里，圣灵帮助这里塑造一群心灵与主密切相交的你自己的百姓。主要不让我们服侍做很多事情，不让我们很热心传扬福音建造门徒，但是主你也给我们因着与你亲密，因着你爱的激励，我们亲密与你相交，好让这样的人一群在这里产生，因着主的爱我们也爱主。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